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怪，奇怪，奇怪，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奇怪，老婆仔都走埋，怪仔，怪仔。 好啦，第三節嘅北上頻道返嚟，咁先講講呢，就係呢今個禮拜呢嘅北上頻道呢，應該預計呢大家就會好暢順咁樣下載到㗎啦。 係咪㗎？ 咁呢就啊係啊，因為其實唔係我哋救返個 server， 係大家已經放棄咗呢唔再入嚟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就大家已經順暢咗㗎啦。 喂，我可唔可以講少少？ 所以今晚應該我覺得好放心。 你可唔可以俾我講少 少？過往呢、這個俾我講埋先啦、okay。 即係過往呢個禮拜其實都大家都發現啦，入到 Record 先啦。咁、下載呢，雖然仲有啲人呢我唔明點解佢話佢喺海外就 download 唔到，但我都喺海外，但我係下載到。 唔係，我會再研究啦，我會再研究。 咁就慢慢執啦。咁我諗家姐，我諗就慢慢喺執緊個 server 嘅過程。咁大家又開始放棄啊。咁兩樣嘢加埋咧，應該嗰個我前景，我係覺得係樂觀嘅。 你知唔知 Record 先對我嘅影響幾撚大？ 係點啊？ 因為咧，我哋咧共用同一個 server， 係得你講係 啊。我屌你老母啊！就係黐線，每次 Record 先一死咧，凌晨12點到咧，搞撚到我嗰個戰艦嗰度都上唔揾到， 係 呢啲星期二想 upload 翻啲節目都 upload 唔到，屌你啦，真係害死我！ 唔應該，但係罪魁禍首唔喺 Record 先度嘛？ 啲網友度啊嘛， 係喺一代情聖嗰度嘛， 唔係仲有啲網友度。喂，講真，喂，我就好撚簡單啫。呢一鑊咧，成日上唔揾到網咧，就好啦。你想聽唔揾到咧，有好多冇付費嘅會員。你聽我講埋先，即係。就喺度話：喂，你可唔可以幫我俾條 link 出嚟啊？幫我訂。 係啊，我又收到多呢啲啊。 大家都有啊。 咁你點樣處理呢？我想問啦。 我就話：喂，咩？嗰啲網友就話：喂，其實我都係幫 Vegas 先宣傳啫。我知我點答佢啦。我 係 Vegas 先，唔係需要你宣傳， 係 佢係需要會員。 係啊，大佬，真係啊。 如果正義啊， 如果每一個人都係唔肯俾錢，就諗住去聽 free 嘅。咁啊，梗係爆緊啦，大佬！ 我考慮， 考慮 好嘅。 你講出咗我哋嘅心聲啊！ 講多少少， 係啊，因為過往唔係呢個禮拜我都好難處理，個個都叫我俾條 link 出嚟，大佬。唔 係 因為我哋都要向啲會員交代 嘅。而且唔關我事㗎嘛，佢唔知贊成事先執撚咗都唔撚關我事。第二一樣嘢，有啲網友話：喂，冇啊，你我你個點交會費啫？我淨係聽北上頻道一個節目。 喂，如果你听不上频道一个节目， 你呢个系举例嚟嘅啫， 唔系啊， 虚构嘅系嘛？ 唔系啊，我净系听我净系听多数听啦，吓、okay. 其他我唔听嘅，即系围住个拨都唔捻听嘅。OK， 得啦，咁我举啲啦，阿杰斯，我点要教啊？喂，我就同佢讲，喂，你一个星期都系$7听不上频道咋，你平均计$7你都俾唔起。咁你唔好壓支壓坐啦，你唔係撚聽，你唔好話做啦， 唔係好嘢， 真係唔好話，喂我喺坊間咧幫你哋做宣傳㗎，咩吉斯， 啱嘅啱嘅， 需要咩吉斯唔需要做宣傳， 唔係我哋講咗好耐㗎啦，我唔係北上頻道係最一個最撚老撚土嘅節目嚟㗎，即係我一早講咗話你話我哋係一個收費節目嚟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希望大家就好似阿頭先阿牛咁講咯，即係用行動嚟支持下 咪先 啦，咁啊如果唔係就即係咁啊但今晚就應該都下載係會暢順翻少少嘅， 係、 啊，入到啊，快啲接揾咗佢啦，搞到我智能嗰度點都聽唔到啊！ 有好多其他好聽嘅節目嘅， 係咯， 包括即係阿袁志祥嗰個咧， 我34人聽咯， 好34啊， 係咯，圍住個半啲真係 O K 咯。唔係因為我話我個節目34人聽好鬼有科學根據，因為北上頻道有35人啊嘛， 係， 因為我有聽北上頻道嘅35咯，咁阿傑斯一定冇聽我嘅節目嘅，咪34咯， 哦咁樣， 但我唔聽北上頻道，我聽。 系咩又加一啦？ 喂，我有听讲古仔噶，不过我以前听你录音嚟。 唔系，即系本来咧就我知阿的啊，搵阿杰斯做呢个北上频道咧，谂住阿杰斯谂住收$700个月嘅。 系啊， 吓好彩阿的咧讲个价咧，而家收咗$几咁啊算。 唔系话我开， 即系就算你系成个 week 先听一个节目。$几咪几十蚊咯， $7啊，佢唔系$几啊，大佬一集，好 cheap 噶咋我哋， 哦$7个 先，$7一集啊嘛， 一集我$7一集， $30一个月啊嘛，系咯， 系咯，四集啫嘛，你唔系啊嘛， $7啊， 如果你系真系认为， 喂唔系$7一个礼拜，人哋集总搭咗个几钟头的士都系 $26， 你， 喂大佬， $26人仔我屌你， 不上频道做 节目系高捻过我啊， 不上频道做亲都两粒几钟嘅， 唔系咯，佢塞车塞个几钟咋。 我哋围住个背嗰啲屌你老味，一节只系得个25分钟，冚家铲不上频道死20几分钟， 喂唔系啦，你 两粒钟 你黄章行动，搵个的士司机出嚟叫佢搭句啦，我的士又播紧咩先噶，集中系听到唔肯落车，搭咗个几钟， 听围住个背啫，屌你老味咁样样咯，系咪先？ 系啦，咁啊，所以就OK， 台务嘢噏住咁多先啦， 噏住咁多先啦， 点啊？可唔可以更新一下嗰个地震嘅资料？而家几点啊？而家 好啊！咁啊，啱啱 6点零钟 啦，5点半嘅新闻时候就讲啦。OK， 雅安市嘅7级地震啊，增加到死亡人数超过110人嘅。OK， 十个到啫。 系啦，咁啊，受伤人咧系3000几人。 哇 ！OK， 哇，又多一千。 系啦， 哇，一节就多1000人啊！屌，真系，哇，做第四 节，你冷血 到。唔系啊，真系，如果唔系报应嚟嘅，系我哋嘅问题啊，真系。系啦，咁啊，好啦，翻嚟咧，其实又要继续讲打的事件啦。就因为有啲网友。有咧就都有意见嘅，咁啊可以读一读嘅。咁啊，司徒文俊卿啊，佢话习总啊点会带一个跟班咁少？咁佢有四个结论。结论一，有人 cosplay 习总。咁啊，结论二就系司机撞鬼。咁结论三咧就是司机话听得出系习总。即係靠估啦， 又啱喎。 但結論四我唔係好明啊，影武者我唔知咩嚟㗎，影武者之前習總呆咗，藉呢單嘢就將影武者變真嘅習總。 死啦！呢個 大家呢個我真係唔知咩叫影武者。 嗱，唯一我唔明啊，阿文俊卿就係第四樣啦，講真，三樣都啱啊，係 咪？ 因為講真咧，而家你講咩都啱啊。你可以话佢真， 系啊， 可以话佢假，你点 呢出呢只唔好出嚟播嚟， 唔系冇所谓噶， 系啊， 嗱佢话 你怪怪个国家， 系啊， 不透明， 喂，系咪先？我都成日， 系啊， 我话俾你知，你其实我， 你谂深一层，其实微服出巡咁啊，点啫？ 系咯， 即系有咩错啊？唔系，话系咪唔出嚟？你真系当自己系皇帝啊？嗱，呢个咪就系中国人嘅可悲啊！再讲一次，喂，又我其实就系向往一个皇帝啊嘛，我搞捻多嘢嚟做乜啫？又革命，又堆翻呢个，堆翻嗰个，到最后你又系整翻个皇帝出嚟， 系咪习近平？唔捻准搭的士先， 系啦。 习近平只系唔可以去死啫嘛，因为习近平去死就因为香港有重案组嚟查究你。 冇错， 习近平搭的士系冇问题噶， 冇错啦， 冇错， 非常。 佢都系中国人嚟噶嘛，你点解要禁锢佢自己喺个车喺个公务车入边咧？ 系同一熊猫有乜分别啊？ 屌喺度要俾刀， 我搭的士都要俾你屌， 系咯， 熊猫屌閪又要俾你 可以咪習近總啦，話聲啦。 但係你講緊嗰單習近平去死咧，即係我又係覺得，喂，點解可唔可以？我又唔明啊，點解要用到呢個重案組去拉嗰條友咧？ 嗯，你真係想知？ 係啊，我真係想知。 呢個咧，好都唔算好長嘅。咁啊，喺1967年。 OK， 得。 香港暴动 系 ，OK 系 香港暴动就系一啲其实社运团体啦，某程度 哦，我记得啦，而家做紧民政事务局局长嗰个曾德 成系咯，嗰啲咯， 系啊， 因为嗰时候咧就系因为放炸弹啊嘛，重案嚟噶，所以由嗰时候开始咧就有个重案组咧就专负责呢一啲咁嘅社运团体， 嗯， 啊即系民建工联咁嗰扎啦。咁所以呢逢係一有一啲社運啊或者係政治上嘅嘢呢都係由重案組做的。即係例如一樣嘢啦，如果香港皇后碼頭嗰時候我先例有參與啦，咁嗰時候嘈緊呢都係重案組落嚟拉人嘅。 係。 話聲你聽，我甚至如果假設吳文遠嗰啲咁嘅撚樣啦，飛人嚟㗎呢啲咁嘅兄弟啦，咁樣如果佢掟件李旺陽T恤落去查佢嘅，因为佢政治事件或者係一个社运事件啊，全部都係归重案组做嘅。 唔係我都做唔明。 習近平 係啦。 一个政治事件点会唔係重案组做 呢？唔係咁，但係我哋经常都会见到，譬如我哋老友记长毛嗰啲呢，好咁嗰啲好多啲唔鍾意长毛嗰啲都係㗎啦。即係譬如长毛你冚家铲死啊冚家铲咁样，咁又唔见有呢、這个即係重案组嘅人出嚟拉。 长毛系乜撚嘢嚟啫？ 係。 只是一个在 喂议员嚟 嘅，光辉码头跪喺度。 喂，唔系，我真系谂嗱，你我哋先讲嗰单嘢，因为好多内地人未必知啊，因为喺沙田马鞍山锦丰苑就出现咗咧啲咧习近平去死嘅字句， 涂鸦， 咁然之后系涂鸦，咁跟住然之后咧呢单嘢咧就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手，咁然之后咧就最后咧就拉陈好似系陈万路系咪 啊？ 就拉咗一个姓林嘅46岁嘅男住客，佢就住喺呢个乜乜阁嘅4楼嘅， 唔系林记啊。 唔係佢乜乜角嘅四樓、五樓、八樓、九樓都做呢個塗鴉，就死習近平要死咯。但個問題就係咩咧？我覺得嘅就係、是，喂，即係點講咧？你習近平個名就好啲啊。咁你啊，如果我譬如我即刻我即刻諗到嘅、 就是，你問我去死啦。 如果我係收數公司，我係專收數嘅，跟住我接咗單嘢。就去收一個人叫李克強嘅，係咪先？李克強呢名真係通街都係㗎嘛，係咪先？咁我周圍貼喺個馬鞍山度，李克強還錢，你個冚家產唔還錢，捉你老婆做雞咁樣，咁我咪好撚大鑊？ 呢樣都， 但係我嗰個真係我真係揾緊李克強還錢。 sorry 啊，呢樣都係歸重案組做嘅。 系咪啊？ 都系 重案组做嘅。哇，咁我哋即系睇一睇啲收数嘅有少。 所以我哋咧应该咧， 李克勤就得， 唔系 李克强就。 我哋应该支持我哋嘅警务人员嘅。 系。 讲真，首先一，佢嘅破案率极高啦。讲真， 大佬， 你涂下鸦都屌你有冇重案组，大佬系咪先？ 大佬啫，你关乎习总嘅声誉。 第二，咁讲真，其实好香港好多人，你唔清楚，原来你可能示下威， 系 啊，讲下啲政治嘢。 咁但係嗰、那個，但係嗰個沙田嗰個住客，佢真係有個朋友叫做習近平，咁啊點咧？ 唔關事，總之係呢，好撚簡單。呢啲閉屏嘅嘢咧，你真係唔好立亂攞出嚟講噶嘛。即係我有一個朋友，可能叫做李克強，係唔可以講嘅。李克強就得，真話嚟噶。喂，而家一國兩唔係有一個就係、是、即中港融合咗噶啦嘛。呢啲真係唔可以嘅。即係我就呼籲咧，即係我好簡單啫嘛。嗰時候艾美美啊，啲童啊。咪又係重案組咗講真，逢係呢類型嘅都係 好。咁我哋讀埋啲網友嘅嘢先。咁Chat Lam 啊，Chat Lam 就話佢有乜咁出奇？習總去斜骨啊，跟住劉志正正日上都可以上報紙啦。咁 係咁啊，習總去斜骨就唔係揾呢個司機，揾我啦。 冇 OK， 揾你都有啲有個網友都同你有關嘅。 揾錢 佢話啊，一個叫 Chocolate Tommy 啊，佢就話下次咧嗰條標題就係咁寫噶，就係習總吉祥。 巧遇刁蜜牛。 咦 咦 哇一场腥风血雨就必定会展开啦。 咁咁讲喎，如果你 Facebook 见到一条下一次见到一条就杰斯吉祥巧遇刁蜜牛呢，嗰、那个就唔系我嚟嘅。 OK， 嗰个应该系杜琪峰嚟。 冇问题。OK， 冇问题。因为假杜琪峰嚟嘅。 冇错啦。 真杰斯系假杜琪峰嚟 嘅。咁啊仲有呢有一个 Team Chan 啦，佢就话杂种呢就会打的系冇可能嘅。杂种呢就淨系识打飞机嘅啫。咁都有。 唔会打飞机。 系啦。咁啊仲有呢就 check 呢。咁 啊彭彭彭 彭 阿彭妹 大姑啊， 阿彭妹个作用就系屌你咩发泄嘅嘛，屌你两次打飞机， 阿彭妹都可能净系都系打飞机， 我都系。 彭妹之后仲有啲嘢，彭妹出嚟晒嘅啫，攞嚟打飞机嗰阵。 咁嗰啲唔可以官方讲啊嘛，嗰啲新华社一定话唔系啦。 大佬，你而家都讲到佢系皇帝啦，皇帝应该都有好多飞 品噶嘛，三宫六院噶嘛，但系唔好意思，新华社唔俾噶， 但都系好似熊猫咁咁得咁。 你跟住杂种，杂种咧， 系咯，大佬， 如果杂种要打种。必定要问过新华社先， 中央办公厅负责。 系啦，一定倾咗先。系啦，我想打种得唔得啊？你打出你杂种打出嚟嗰个种真系杂种嚟嘅。 嗯， 问下我先咁样。 O K， 咁啊嗱，再读多个啦。阿 Chat Lam 咧，仲 好惊啊！阿蓝师 好惊，杂种打出嚟嗰个一定系杂种。 O K， 顶你个肺。 O K， 嗰个系打出嚟嘅。O K， 杂种通常都系打出嚟， 唔承认嘅，唔承认嘅。咦，我同卵子结合嗰啲系， 喂，我再讲落去，可能有重案组嘅人上嚟拉。 系， 小心啲。 香港唔系言论自由嘅咩？ 我哋冇讲名啊，杂种啫嘛。 喂，习近平唔得嘅咩？ 杂种都评蔽埋，唔系啊嘛。 习近平唔得嘅咩？我识个朋友叫习近平，我今日我听日就改名叫习近平， 唔得啊嘛。 我听日就改名叫习近平，得唔得？ 你头先话噶嘛？习近平嘅唔得啊嘛。咁如果我识个朋友叫习总得唔得？ 习总 系咯。 我有个朋友姓习嘅。 系咯， 喺时代唔系喺毕加先做副总嘅，咁都习总啦。 系咯， 点解唔得咧？ 系咯， 得。 但习近平又点解唔得咧？唔系名嚟嘅咩？我听日改习近平得唔得？得唔得？ 黐线嘅，叫声习近平一定好人嚟噶啦，边度坏人嚟嘅啫？ 喂，咁啊，俾我继续 话埋， 唔好意思啊。网友系， 仲有 Chat Lam 咧，就呢个标题都几得意嘅，佢就话东莞骨妹奇遇，冒号开引号，习总书记插入了我的 B。山人号 ，OK， 系啦，呢个都系即系另一个标题咁样啦。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啦。咁我最后 end up 咧就系咧，我就呢件事入边咧，其实真系即系再讲一次啦。你睇到习总咧系好进取咁样系想做一啲嘢，而喺呢件事件里边咧，你会见到咧。at least 起碼而家嘅香港大公報嗱，呢個係同佢嗰個出身真係有關嘅，可能係啊 ，OK， 就係嗰條線係喺翻香港廣東呢邊，咁咧香港嘅大公報同埋新華社某一啲人係企喺習總嗰邊，係嘗試幫佢做一啲 好形象， 做一啲 show 咗啲形象嘅。但係呢單嘢之大，呢間嘢其實可能喺中南海入面咧，我覺得咧係醖釀咗，唔係係形成咗一個小風暴啊。因為呢單嘢咧，你 bypass 咗好多人啊 ，bypass 咗頭先我講嘅嗰兩個部門不特止，仲有啲政治局常委啦、國務院嗰啲人啦，可能全部都唔知道。而四十八號一出咗，最後一出咗呢個頭條之後咧，所有人係你係我都唔會企喺習總嗰邊嘅， 嗯、 因為都會第一個反應嘅 啫。 哇，成何體統啊？咁樣搞耐仲得了？ 天上人間啦！ 新上場你搞埋啲咁嘅嘢，所以個都係咁樣。 係咯， 係啊，所以即係我會覺得。 大佬呢個幫你兜一下，天上人間點兜？ 係啊， 點嚟紅尾黐線？ 黐線嘅睇察， 我都驚啊！ 即係過鬧嘢係咪先？你睇察民情咁我點啊？皇帝出去睇察民情啊！黐線， 你有得 你睇察民情，你俾我嘈啊嘛？ 係啊， 大佬， 你搭到你搭的士，你以後你叫我 係啊？ 你問下我架 Benz 以後點揸出嚟啊，大佬， 搞錯啦，好撚大鑊噶嘛， 我眼煩啫嘛， 黐線噶，咪咯， 真係冇開大盤， 係咯，的士你都搞錯， 你搭的士大佬我 咪咯，我下次咪踩單車， 我咪咯， 唔掂喎，我哋知我家寶馬於何地啊，大佬， 我架 Benz 點去攞三位點算啊？ 咁所以習總都係適宜繼續就係發翻佢嗰啲中國夢啦， 唔係習總咧繼續坐翻佢嘅公務車，同啲。我哋嘅共产党嘅官员一齐睇齐。 喂，你讲就讲下讲，即系佢啊，其实佢登基咗之后咧，样样都唔顺利嘅。 头先即系佢讲开中国， 你讲开中国梦咧，又系俾人打巢。呢个都系同中宣部有关嘅，就系、是。 而家中宣部出嚟咧 ，official 再解读嗰个中国梦啊，就叫所有中国人唔好捻喺度发梦。中国梦不是宪政梦，不是人权梦，不是民主梦，不是复兴梦。咁佢话咧 ，definition of 中国梦系乜嘢咧？ 噩梦， 就是、主体系中国人梦。中国梦、中华梦三位一体，即系好似一副人子及精神咁 样。唔系， 真系噩梦嚟， 真系噩梦，即系噩梦咯。冇错，一句讲。 但最后系咪梦遗咧？ 系啦， 遗唔遗又唔知。 继续打， 都要问下新华社点睇。 梦梦遗落在的史上， 即系咪睇新睇睇 中国人真系悲哀到晕啊！ 冇办法啦， 系啦， 中国人只有两样嘢：自足。同埋噩夢係兩樣， 同埋你做中國人一定要記住我哋今日主題係咩啊？苦中作樂咯， 冇錯啦， 即係又熊貓一樣， 係啊， 幫嘢同埋食粥嘅啫， 係啊，你根本你都係熊貓嚟㗎啦，大家都係一樣。咁啊， 共產黨唔俾你搏嘢，你有得搏嘢，你有嘢搏。 仲有咩可以講下呢個禮拜？其實好多嘢發生咗嘅喎。 係咯，阿黃楊啊， 黃楊死咗啊， 安息吧，黃楊。黃楊啊，大佬，即係似黃楊不同彼黃楊啊，即 係啊！我記得你呢條冚家產係第一個喺我個 Facebook 度 post 話黃楊死咗嘅， 安息嘅 你，我嗱我講刁民牛。 咁黄杨真系死咗啊嘛，大佬，喂你记住，此黄杨不同彼黄杨啊，此黄杨读到书噶， 系啊， 彼黄杨 研究分嚟噶， 研究灯啊， 系啊， 大佬 唔系讲笑， 彼黄杨目不识丁啊，唔该，一定系识同啲女一齐影相嘅，就此黄杨不同彼黄杨，呢个黄杨犀利啊，话声咧，喂。唔知点解廿九几岁仲 唔知我讲紧乜？你讲下系咪讲咩先？ 一知唔喺度，你讲 啊？咪简单啲，简单啲讲啦。复旦大学落毒事件啦，今日礼拜咁咧落毒嗰个咧就，咦喂，嗰个系大吊烂嚟 嘅，姓林喎 啊！阿姓林嘅 系啊，又 系姓索啊，系嘛？ 唔系唔系唔系，姓林哇，都唔知系咪写习近平佢死嗰个 吓？咁啊有鬼林某啦，而家冇唔知真名噶，咁啊复 化名 咁大学，咁啊两个 roommate 嚟嘅，咁咧就呢个 roommate 室友 咩啊？ 室友嗰啲叫做 roommate 唔系室友咯。 哎呀，得，继续讲。 唔捻明， 你都唔捻明室友。 室友咩啊？ 即系受惠同阿皇上都系室友，唔好话翁眉，你明唔明白？翁眉嗰个解释唔同室友 ，OK？ 室友嘅分别系咪瞓埋一张床嘅？ 系咯。 OK。咁总之， 室友系可以瞓埋一张。 阿林某就同阿黄杨就系室友嚟嘅， 系 翁就喺呢个我唔记喺复旦啦，因为复旦咧有几个分校嘅，即系上海。咁佢嗰个就喺徐汇区啦，徐汇区我唔记得个名系乜嘢啦，即系嗰个分校嗰个名我唔记得咗。咁咧就佢就喺徐汇区嗰边嗰间复旦啦。咁嗰边咧就系徐汇区嗰边咧就全部都系嗰个系比较特别啲噶，全部读医科噶，系啦，即系另外嗰三边都唔系啊。譬如话一个喺江湾，我记得，因为江湾以前就好近我做嘢嘅。咁另外咧就喺浦东有啊，张江嗰边有啦，就仲有一个系啊，仲有一个。就喺五角城嗰边嘅，咁啊复旦有四个校址嘅，即系如果喺上海，咁呢单就发生喺徐汇区嗰边啦。 呢啲全部大手嚟啦，将来。 然之后咧就四月一号愚人节嗰日，咁啊黄杨咧就饮水啫，系啦， 就毒瓜咗啦， 毒瓜咗啦。 嗱，问题啊，呢个黄杨咧同此黄杨不同彼黄杨，此黄杨系好人嚟嘅，啊彼黄杨就系好唔好人我唔知，啊此黄杨咧就因为斟咗啲水饮咗啖。我屌你老味咁撚咁撚 有啲異味， 咁撚難飲咩？ 係，但佢都照撥入去喎。 唔係冇，佢已經冇飲㗎啦，跟住倒撚咗，跟住將嗰樽水都倒撚埋啊！ 咁佢點解回事？ 因為佢飲咗啖啊！ 我飲咗啖，一啖就瓜咗。 呢一啖啊，緊撚要喎！哇，大佬呢一隻毒藥咧，唔知咩 N 二甲基亞硝胺。 系啦， 通常都唔食噶啦， 少量份量瓜柴噶咋，少量份量， 系啊， 或者饮咗落去， 唔系因为佢读医噶嘛， 因为咧呢个涉嫌啦，而家涉嫌落， 好似话专门用嚟毒嗰啲大老鼠嘅， 系啊，咁呢个呢只药咧，其实咧就系坊间卖唔捻到啊，哇，真系食一底，哇，真系几捻难卖， 行销半步钉， 屌你出面买唔到，仲因为咧复旦大学呢个林某咧就做佢个科研研究咧，就可以攞到呢一。即系咁嘅乜撚嘢二安乜撚嘢啊？新定舊啊？ 疑案咩啊？ 新疑案咯， 叫新疑案啦， 就叫做新疑案啦， 新疑案啦，唔好屌你咯，咪得罪人。 唔系啊，旧嗰只疑案就要饮 饮多啲， 新嘅 疑案咪一啖啫，系一啖。咁我真系好难咁攞咗啦，喺实验室咧系做紧研究啊呢只疑案。 系咯， 系。咁佢呢个姓林嘅人咧就攞咗呢个疑案，就因为咧就同佢有少少过节， 系啦， 就落咗少量部分嘅都系，攞咗大瓶咧。疑安咧，落少少疑安落个水度咧，就已经搞捻掂。咁啊，呢个 死咗啦，总之 呢个黄杨咧就饮少少。 喂，但系成件事入边有冇咩疑点咧？嗱，我咁讲，我咁提咧，就今个礼拜咧， 因为室友有四个， 因为佢系潮汕人嚟嘅。咁咧，广东省呢边啲传媒咧就好帮拖嘅。我成个礼拜睇嗰啲所有即系最新闻啊、关注啊、新咩乜捻嘢都好啦，全部咧都觉得呢条友咧。是冇事㗎喎，即係譬如 話 返呢個唔係呢個林某啊，即係喂話佢呢品學兼優，咁其實係廢搵話嚟㗎，你入得去 服服彈 做醫魔梗係品學兼優啦。 你估珠海咩你咁樣的嗰啲咩， 咁你 继续 啱噶，啱噶， 继续阿迪都唔可以点我啦。 喂，今日唔可以打迪噶，大佬 唔可以打迪嘅，唔系迪 嘅。咁即系我你多捻完咁啊，然之后翻去潮汕，即系问嗰啲小学同学啊、朋友啊、老师啊，咁啊话佢呢个人咧以前系品学兼优啊，咁样就唔相信佢会杀人啦。咁即系有冇疑点啊？但系呢样嘢其实你今个礼拜听波士顿嗰啲都系一样噶。因为我嗰两个咩车神嗰两条友，我唔错，我都唔信佢会杀人噶。咁 真系噶，我都唔信噶。 系咯。 车神，你炸美国做乜捻嘢？你炸俄罗斯我家， 我真系唔信系嗰两个。 我真系唔信。 系啊， 你我唔信系车神啫，屌你老母，关你俄罗斯捻事咩？关你美国捻事咩？但系而家真系呢个林某咧就 系有疑点咧，就我就问你， 唔系点佢动机系咩啦？ 冇啊，讲唔出啊，就系 而家 争女学业。 学业争女系排除咗， 排除咗 学业就好似话， 就点解咧？因为呢个黄杨咧就攞咗一个奖学金啊，吓咁呢个林某咧就未攞到， 系就有呢个揣测 啦，就话呢个林某 就杀咗你到我攞啦咁样， 可能咁上下啦，或者你啲室友噶嘛，喂， 系啊， 你知我攞到奖学金，屌你老母，我几捻威啊！ 你攞唔攞到啊？咁样， 系啊，屌你老母，阿要。唔係要啫，屌你咯， 系 阿蓝斯，你攞唔攞到啊？你攞唔到，喂，大家差唔多 call 啫，大家都高材生， 跟住 我攞到你咪怼冧我咯，系先？ 嗱，我但系咁喎，我又推算到个古仔出嚟，即系同打的头先，我都要推算嗰个古仔，我个应该又系啱嘅，我话俾你听，我觉得呢单嘢咧系同 Legacy 有关， 点解咧？ 呢个林某咧系人网 fans 嚟 嘅， 佢就系呢个礼拜因为上唔到 Reg 架， 怼冧黄杨， 冇接目击。跟住之后佢就觉得呢单嘢同黄杨有关， 因为黄杨 佢咪毒死佢咯， 即系呢个林某 系 撑占领中环嘅， 冇咩好讲啊！我一睇完呢单嘢，我自己就揭案陈词啦。我就觉得呢单嘢 Red 假要负部分责任啦，但系一代情圣咧都要负责任嘅。你知唔知边个一代情圣？ 呢啲问咯， 吓，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搞错啊！ 一代球王系边个先？ 咩啊？ 一代球王知唔知系边个先？ 球王李健堂。 梗唔係啦，一代球王係黄毓民啊嘛，冇腳影足，跟佢唔到㗎嘛。咁一代成聲邊個？ 屌你老味， 梗係蕭山啦。點解知唔知點解先？ 點解？ 愛只有愛，才是用鳩做。所以係咪 ？OK， 咁所以即係一代成聲要負責啦 ，Red 假要負責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應該一個幾正確嘅， 佢唔應該叫黃楊啫，某程度即係黃楊，佢老豆老母可以負責啦，咁樣講 呢個係咪先事件嚟㗎呢單 ？OK， 嚇都話叫啲網友唔好聽咁撚多，屌你兩網台㗎啦， 係啦，唔係幾好啊？即係又證明香港嘅網台已經殺到上上海啦，係啦，即係咁啊！大學生復旦咁都為應該要聽網台， 唔係佢某程度啱嘅，因為 又可以學下廣東話。 我有個問題好想問， 係 攞呢單嘢嚟講做乜嘢？ 唔係一啲鬧得大咯， 唔係我仲因為大家唔知道呢單嘢係網台事件，其實呢單嘢其實應該唔該， 應該網台大典， 網台大典 嗰度， 係啦， 再繼續講都得嘅， 係啦， 係啦，冇錯， 講翻正題啦，講翻正題啦， 係，冇錯，冇正題嚟㗎，我真係覺得係㗎， 而家唔撚同我夾下先，屌你咩？ 唔，我做乜要同你夾？ 乜都冇， 同你夾乜都冇夾，哇！你搞撚錯啊？下禮拜你做啦，咁樣， 下個禮拜你都唔做啦，屌你老味，冇扮嘢你仔，屌你。 唔係，真係講翻呢個正題，因為其實咧呢一隻咩新義安啊，呢新義安咧就真係只係呢個姓林嘅人先攞到嘅，所以佢係第一嫌疑犯。咁當然啦，佢就而家捉咗拉咗呢條友啦，就冇再跟進啦。但係而家喺坊間咧，就喺度啲人冇好多網友都咁講啊。阿咪先，我問一個問題先，阿傑斯，你讀大學嗰時候咧，有冇住宿舍啊？ 冇啊，冇住過噶。 啊屌你咯，咁啊要男士 我租屋。 屌，嗱，其實咧，而家係講緊要我哋要 宿舍做咩咧？ 我哋要感謝個宿友、 室友 不殺之恩。 哦， 就係假設係淨係今年， 哦，即 係 內地嘅。O K， 其實講噶啦，復旦大學投毒咧就其一單啦。今年仲有呢個南韓金城學院啊，一個男生咧被宿友 南韓啊，唔係南韓、啊， 南韓啊 ，sorry 啊，南韓金城學院一個男生被宿友捅撚死咗，哇，好撚大刀！好啦，咁啊，仲有個南昌航空大學咧，一個宿舍發現一具腐爛嘅屍體 ，OK， 都懷疑宿友做噶啦，嚇，咁室友做噶啦，嚇、咁仲有江蘇科技大學咧，一個校區咧發生一齊嘅兇案啊！咁即係太撚多 片啦，總之就係、 是、總之咧，你要感謝而家今日 係即係仲。 如果你今日 現在 而住喺間 OK 住喺所謂嘅宿舍裏頭， 或者以前 OK， 然之後或者以前 啊， 然之後咧，你發覺你仲健在於人家嘅話， 你唔係感謝主。 系啦，你要感謝你隔離嘅室友。 系啊，你感謝嘅室友， 或者你感謝自己， 達志恩， 或者你感謝自己，因為冇對冧佢。 但係你要諗下喎，就係、是、某程度真係有機會喎。你知啦，好撚簡單。可能我哋讀個學科一樣，我哋首先同有個競爭啦。咁我哋啲學校宿舍男生宿舍咁樣，大家都男人，亦都可能有 爭女啦， 或者係咧金錢糾紛啦。喂，原來。 但唔使一定要去到動刀槍啊！ 喂，大佬， 喂啱喎，好撚煩噶喎。 喂，咪先咪先，即係嗰當時社民連分裂都唔使動到分裂啦。 唔係啊， 最後都分裂。 我哋有兩位朋友本來好好朋友噶，係咪先？屌你，明明大家食飯同台搭曬膊頭噶， 揸埋波 噶，係啊，咁咪最後咪又係要搞到咁撚樣。 但佢哋唔係室友， 唔係室友 啫。 哇！你講下真係， 室友可以好恐，可以好恐怖噶， 明啦明啦，終於，唉，開搖， 明啊嘛。即係所以我除咗感謝我哋室友唔殺你之外咧，你仲要記得唔好同你啲朋友太 friend， 係 一太 friend 你見到啦， 見到啦， 哇！而家乜嘢都係四廿二啊嘛，唔知點解， 係真係要容忍隔離個室友㗎，係咪先？ 冇錯啦， 好似阿牛啲，屌你又飲酒嘅，咪成日勁撚煩， 即係如果跌 唔係，幾撚想斬死佢？ 如果跌撚翻轉，即係我哋嗰兩位朋友啦。而家我哋兩位朋友唔係朋友咧，但係我哋對兩位朋友都係朋友㗎嘛。呢兩位朋友住喺同一間宿舍， 唔係嗰兩位咁 mile 好多嘅。 OK， 嗰兩個最多人唔妥就揸下波， 最多係揸死嘅啫， 最多揸 死嘅， 最多揸爛個波嘅，會死先啦。 大佬，嗰個明明四廿二嗰個啦， 始終嗰兩個都係香港人， 佢仲有煙賓州啲啊，大佬，喂煙多兩煙真 係， 喂有時真係好，即係我唔知個室友係點㗎，即係朋友都煙賓州啊揸下波啦，大佬係咪先？我啲室友無啦啦喺下，我瞓喺下格牀，屌你老母上格牆嗰度嚟煙下我賓州，我屌你老母！ 喂，够啦！ 你系咪黐捻线啊？屌你老母， 唔多啦， 我怼你，屌你老母，切！ 好啦，呢单嘢冇咩好讲噶啦，我觉得即系都系网台事件啦，结论就系咁啊，讲埋少少啦，关于嗰个好柒难搞啦。 OK OK。 咁呢个礼拜咩发展啊？呢个礼拜我就觉得啊，上个礼拜我觉得真系冇咩好讲嘅。我成日因为我冇乜点讲过呢单嘢啦。其实我一路咧，我自己个感觉就系觉得咧。即係都係睇到製造緊恐慌嘅啫，咁咧咁咧 唔係恐慌 開頭啊！你聽埋我講先，咁咧我覺得就係大家都係望住咧，就話有冇人傳人嗰個跡象啦。咁咧呢個禮拜開始，你見到啦，開始咧就有少少係啦，人傳人嗰個跡象啦。咁所以咧就會即係大家就要即係要提高少少警惕咯。咁就但係你話我可以講到嘢真係唔多，因為呢個但係唔關我事啊。但係呢個係因為個國家真係十極度之不透明，咁咪好多消息根本傳唔住。大佬，你講呢單嘢， 乜嘢佢都話唔關事嘅。即係你譬如話你譬如話今個禮拜又有河南嗰邊又有啲豬狗離奇死亡啦。好啦，又唔關事嘅。你問佢關唔關 H7N9 事，佢又話唔關。你話問佢跟住咧問佢嘅，喂係咪有動物疫情啊？佢又話冇。跟住然之後咧，喂你隔離有間化工廠喎，咁又關唔關你嗰間化工廠事咧？ 又唔關 嘅，關國營嘅大佬係咪先？即係呢啲上市啊咁，呢啊姚尖好清楚啦，大佬唔得噶嘛。咁乜嘢唔關事？咁你究竟關咩事咧？冇結論。最後結論就係我會成立一個專案調查委員會啦， 研究下 我研究啦咁樣。咁所以你 H7N9 又係咁樣嘅，係咪先？即係我有好多疑問，我根本都講唔到出嚟。譬如話，你話喂點解過唔到嚟？廣東省嘅華南冇嘅，一路都冇嘅喎。 五日都未到。 唔係今個禮拜 流動人口喎， 少五日啦， 解唔通。 唔係今個禮拜都釋放出一啲嘅友善嘅新聞，就有個妹妹仔就 H7N9 喺北京， 北京嗰個 喺北京，咁啊冇事， 係咯， 即係好開心出埋。 呢個唔係好事嚟㗎，呢個就係人傳人嘅跡象啊！係 啦，呢個人傳人， 因為佢冇事，唔等於我同佢打個茄輪，我有事㗎嘛，大佬。 但系而家个信号就系话咧，就算有人传人都唔代表会死， okay. 所以就算真系嚟紧会人传人咧，你都唔使惊。 唔系某程度上呢啲嘢，而家呢咁嘅世卫呢啲咧，都喺度制造恐慌嘅，因为大佬冇恐慌。冇生意，我都系嗰句嘅。 其实某程度嘅啫、 啊，但系你解答我点解华南冇好贼难搞嘅咧？ 萧生冇讲。 吓、 啊！嗱、哦，话俾你听，你有冇听最新消息？你真系冇听啊！ 冇听 啊！我啊，八十落 B 啊！ 唔系，萧生嘅解读咩？ 萧生解读咧，而家系冇，暂时未有人传人， 系 吓、啊，所以咧系候鸟慢慢去到 散播 嘅啫， 系。 所以咧由上海先去北京， 哦、 如果到香港有事咧， 你怪就怪只雀， 系 啦，飞落嚟。 而家咪有人传人。喂，咁我都信嘅。如果我听萧生讲，系咪先？ 我梗系信，我唔听萧生讲，我都信啦。 因为萧生冇话未有人传人，就未有人传人啦。而家国家话承认有，唔可以承认有。 咁但系你要谂一样嘢， 唔系真嘅。 唔系你听我先讲，你听我先。萧生话未讲，咁但系佢呢两日去咗边啊？去咗沙巴喎， 系啊， 钓鱼喎， 点解去沙巴咧？ 大佬佢去咗钓鱼度假喎、 啊，哇！第一条 去沙巴都有最新消息啊！ 佢离 开钓鱼啊， 佢离开咗，佢离开咗成个大中华地区、啊。 喂，佢唔系，咁可能就嚟咯。 系啊， 如果你跟住，如果你即系又系紧跟阿 我哋要跟住阿萧生路线啫嘛，明唔明白啊？ 梗系要啦， 而家我系烧粉嚟噶嘛，我系。 萧生话冇， 萧生翻嚟先，萧生翻嚟，哇！屌你老味，而家禽流感人传人啦！先至系真系人传人，你要清楚嗰个方向。 O、okay, K， 明唔明白咧？我做网台嘅， okay, 多谢解读。 系啦，你明白。总之而家暂时， 喂，如果阿萧生去咗嗰度翻唔到嚟咧？ 萧生唔会翻唔到嚟嘅，你明唔明白啦？你明唔明白？ 哇，钓鱼嘅嘢好咩噶？钓鱼嘅嘢真系吓跣一跣脚噶， 你 翻唔到嚟噶啦。 又或者咁样讲，钓鱼嘅海天盛宴啫。 又或者咁样讲，萧生系唔想翻嚟咧？ 唔会。 佢话过唔翻嚟噶嘛？ 咪系咯。你諗下喎，佢6月1号先开台㗎嘛，而家未有人传人啫，我哋攞返内地个通系佢 唔排除尖沙咀有间夜总会叫做沙巴夜总会啦。 嗱我话你听，一个上年纪嘅人呢，咁佢最 即系老嘢 啦，佢最希望系点样呢？ 死 佢个子女呢可以成才。 嗯 ,ok, 咁样要等佢子女成才呢，如果阿萧生呢冇识等到四十年到啦，所以讲真， 八二岁到啊， 八二岁到啦。如果我子女真唔会成才 ，OK？ 唔系，我会答翻你一样嘢。 系人都系咁噶嘛， 我会答翻你一样嘢咯。 嗱，你老豆 部香港人死捻晒都唔关我事，因为我有老婆仔女。 好捻简单，阿迪，你老豆都希望你成才噶嘛？你唔成才，你老豆一日都唔会死噶。佢会亲眼见你成才噶嘛？而家都亲眼唔见到你个子女成才个子啦吓，成才嘅话一日都唔会死啊！话声你 听，哇咁啊， 萧山长命百岁啊 ！OK， 当日要多谢一路向西。如果一路向西票房去咗4000万，你咪死得咯。 瓜仔啊！好彩啊！话声， 哇，好彩啲咸湿佬唔去睇啫。 唔系，我觉得系会唔会同呢、這个即系我自己有少少睇法系会唔会华南嘅人咧，即系都好似我哋咁样 咧，饮咗黄绿 多抗体啊 ？OK， 即系乜？你知啦，南即系中国南方呢边嘅人咧，南蛮子人咧、嗯，我哋通常都系即系食嘢，我哋比较食得我哋勇猛好多噶嘛。 系、嗯、你 喺南京唔会食狗肉噶嘛？咁、嗯、但系我哋根本就基本上我哋就系背脊向天我哋食噶嘛。嗯、我哋嗰个 concept、啊、即系譬如话泰迪罗宾咧，佢唔可以翻大陆，翻大陆佢真会俾人食紧。 你明唔明啊？ 我呢两日 好捻狼，好捻狼嘅，你知唔知啊？所以你从来冇见过 Daddy Robin 翻大陆。 我哋背脊唔向天都食啦， 系咯，乜都食啊！咁你乜都食嘅时候，抗体多，所以嗰个 H 好柒难搞咧。嚟到我哋呢度系冇 捻难搞啊，唔捻难搞。 系啊，我话知你好柒难搞，因为好捻柒难搞，即系话好鸠捻柒难搞。我哋都唔觉得难搞噶嘛，所以 我哋后边 人冇 啊，有抗体 系啊，得啖笑嘅啫嘛，即系我哋都系， 所以咧 传到过嚟噶，即系所以最后结论就系。但系请大家放心咯，唔好制造恐慌，系啦，只要萧山真系未死咧，我哋呢度真系好捻易搞嘅，冇问题嘅。OK， 你唔会搞捻死我哋 Rega 先嘅，话咩？ 唔会啊，老萧奇奇听啊，话声又奇事不上频道啊， 系嘛？ 佢唔讲。 系多谢萧山捧场。咁啊，节目就差唔多啦，系嘛？咁啊，讲讲啦，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啊，唔讲下礼拜住，我想咧开多条题目，希望咧有啲网友咧帮下手先，因为咧即系有好多啲网。网友成日有啲问题咧，我真系好难答得到咁样。有一位叫金庸啊，金庸啊叫做，咁咧就系佢话杰斯，我有个国内朋友好想睇有关共产党权斗嘅书，有冇边本介绍？我已经带咗本丑陋嘅中国人俾佢。咁啊，我希望咧就揾啲网友帮下手啊！大家喺 Facebook 度咧开条 thread 帮下金庸手，睇下咧有冇啲好提议。因为点解我真系好捻弱噶？你睇拳斗，你个范围好大斗，你想睇即系边个年代嘅拳斗先？你睇习总同阿胡捻道嘅拳斗啊， 咁咪睇得啦嗰啲 毛嗰啲拳斗啊，系啊，诸如此类。同埋你讲嗰本丑陋的中国人唔系拳斗嘅书嚟嘅，系咯，嗰本唔系拳斗书。 我俾个意见啦，即系讲共产党嘅拳斗就难啲啦。咁但系其实详情咧，即系可以听翻第38集嘅网台大啲 嘅，个拳斗 list 晒出嚟。 我好简单， 系 有时有啲嘢，即系喺 Facebook 咧，啲网友唔好成日留埋呢啲嘢，我哋答唔到。 喂，唔好黐线噶，我点喂？我一定嗱，我点解严重谴责你？喂，人哋一定要知道你答得到，然之后先留俾你噶嘛？人哋鬼嘢睇得起你先留俾你啊嘛？哇，你真系啊！ 我有个问题， 下礼拜唔捻同你做。 唔系，我知，我有个问题噶， 系 喺 Facebook 有人问嘅。呢个问我哋几时死，我真系答你唔到啊！即系咧，大佬咧，呢啲 口水啊！喂，认真少少，屌你个时间有限，唔系，因为我真系唔系太答到嘅。其实我唔系太多睇拳斗嘅书嘅， okay. 因为但系你知啦，其实咧你行过香港啲，即系我自己可以同大家讲啦。你行过香港啲报摊啦，即系譬如我有稍微有啲印象，而家都仲系好多人买嘅，就系、是、毛泽东的咩私人医生嗰啲啦，或者仲有本周恩来有一本，我唔记得咩名啊。咁、如果大家网友有觉得睇过，觉得有啲咩嘢正嘢嘅，咁啊提供一下俾金庸啊，喂， 啱嘅，啱嘅， 讲分享 呢啲咧，佢系知道我哋系可以答得到嘅问题啊嘛。 系， 如果第二有一次，哇，阿杰斯啊，我想请问咧，点样可以成功申请到诺贝尔中国可以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咁样？你点答咧？ 我唔识答，我咪又摊翻台出嚟俾大家答。 咁啊好啦，咁而家刁民牛几时死？呢个问题， 我答到， 我都答到， 我都答到。 几时死啊？ 好快， 由我同你做室友开始。 OK， 你一定唔系近排咧书大家有本书可以推介俾大家，$88本比较贵嘅，喺书报摊有嘅。 系 讲彭丽媛嘅。 OK， 系啊，嗰本系彭丽媛写真嚟嘅。 唔系啊， 系啊，即系当然唔系嗰只写真，即系有晒佢啲相啊， 即系好多相嘅， 好靓嘅，印刷精美。$88真系要买翻本。 嗱，咁啊，金庸咪有得奖咯， 得奖 系咪先？吓，咁啊， 买本彭丽媛嘅， 等我 check 下先。迟啲睇下嗰唔系，就 check 翻嗰个书名系乜嘢？ 就咁彭丽媛唔知乜乜咁。 系 ，OK， 咁上下。 OK， 自己去揾啦。 或者 系好易揾到嘅， 可能系彭，迟啲会有一本，可能会彭丽媛与习近平的私人生活咁样，你睇嗰啲咯。 得啦 ，OK， 嗰啲都全斗嚟。 好啦，下礼拜咧就小弟会嘅，即系倦勤一个礼拜啦。咁啊，又要交俾阿牛哥帮帮手啦。 咪住先，系咪噶？ 系啊，真系噶，唔系因为我星期一就要飞去德国，咁啊我就要去到五月头先同大家见面啦。 咁即系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啫， 一个礼拜啫， 吓咁啊，就系咁啦，好嘛，咁啊多谢 Eugene 啦，咁啊下个礼拜就听下牛嘅， 叫做 OK， 诶冇所谓啦，下礼拜就听下牛哥嘅北上频道啦。咁啊最后 最新讲少少嘢， 乜嘢？ 啱啱喺网上公布咗出到嚟， 系 应该系确认咗 H7N9 可以人传人。 诶， 有上呢啲我有 俾你听啦， 上几日已经讲咗啦，但系都唔可以咁讲，萧山都未讲。 得好，继续 完啦，话完咗好多次都完唔到个节目，咁啊最后啦，最后一只歌送埋俾大家啦，就系四月份每年嘅四月份都要。 開始去懷念分化六四嘅，咁啊四月二十號啦，差唔多啦，咁啊今晚帶嚟嘅第一隻歌啦，就係、六四嘅，同六四有關嘅歌，盧冠廷，咁啊呢個係潘元亮填詞嘅，咁啊好多人都未必會有聽過呢隻歌咁啊，《長夜孤魂》，咁我哋下個禮拜嘅不順文道翻嚟再見。 公正为谁人？你若有知，你若见闻，我愿你可谨守一心。我这一晚只盼能放开一切悲。却恨我知我是谁人，痛恨已经汹涌于我心，像无尽黑暗，我强忍，真心给剪碎，我不甘，像长夜孤。哪里我找到替身？ 像无尽黑暗，我强忍，真心给剪碎，我不甘。像长夜孤魂，解不开的。